就是我的年代，就是现在。Oh, and if we want it, let it roll, let it roll， 就是现在。千禧年的前夕，我在录音室哭泣，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，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，但我的梦想就像参不成的恋情，像梦找星星，只想露笑和自疑，你们一笑靠近，但最后却感受打击，生命是自由搏击，几次跌倒我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、这是一场革命、现在明白运气是什么定义、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、This is my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。不要做你又在睡，不要懒惰又浪费，这就是我的年代。星球排成一道线，现在该承认大跌，我的梦不是为多少的眼泪，我也数不清有几次的跌倒，但每次的失败和每次的打击，以前都以为是自己不够好，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克服地心引力，不要怀疑那个是我飘在天空的星星、不要拖泥又在水，不要懒惰又浪费，这就是我的年代。星球排成一道线，现在该成我的